伤感的你，谁安慰爱哭的你，谁看了我给你写的信，谁把它丢在风里。 繁忙的生活中，我们总是渴望很多，渴望幸福， 我要娶她，这是我真爱， 渴望爱情， 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 渴望收获， 女人究竟想要什么，你们说得出来， 渴望快乐， 就是这自不由得， 渴望，渴望，又或许我们从来不曾领会过真正的满足。坐她开的车，听她爱听的电台，让我知道原来幸福这么简单。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 随时随地 听经典， 听经典。 九六九听资讯。 北京市疾控中心最近公布了最新流感疫情的检测情况，每周报告的流感样病例增幅已有所下降。北京西城区2018年将再增加4615个电子的收费车位，总计5419个。2017年，怀柔区全年的优良天数达到了230天 ，PM2.5 的平均浓度为49微克一立方米，同延庆并列全市首位。北京市教委公布了2017年度绩效管理工作的自查报告，截至2017年12月，北京市共审批了59所无证的幼儿园，共取缔893所无证幼儿园。北京市再次上调义务兵的待遇金，每人每年提高到3.82万元。2018年起，北京市初中学生综合社会实践活动和开放性科学实践活动成绩将进入相关科目的中考原始成绩，总分50分。近日，美团打车表示将于1月12号登陆北京。北京市交通委表示，美团打车不具备在京经营网约车资质。2017年，北京市中小学就近入学的比例创历史新高，幼儿园改建工作继续推进，20000余新学位正在建设。

享受过提心吊胆，才拒绝做爱情戴罪的羔羊。回忆是抓不到的月光，握紧就变黑暗，让虚假的背影消失于晴朗。阳光在身上流转，让所有业障被原谅。 繁华都市里，远离车水马龙的喧嚣，在时光里回味你最经典的青春。老唱片的气味夹杂在耳语的风中，窗外的四季被装裱起来。 听 经典音乐第一台，北京 FM 九六九，随时随地听经典， 听经典。 九六九，听资讯。 国家统计局十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17年的12月份，中国 CPI 同比上涨1.8%，涨幅较上月扩大0.1个百分点。去年全年，中国 CPI 同比涨幅有11个月低于2%。近日，工商总局呢提出实施全国统一的企业登记身份信息管理，要求各地推进企业登记注册的规范化建设，加强呢相关制度和机制的建设，统筹推进各项工作落实。全自动无人驾驶的云轨昨天正式的通车运行，这呢也是全球首条搭载100%自主知识产权无人驾驶系统的跨座式单轨。国家发改委近日发布数据，2017年全国12358价格监管的平台共受理各类价格举报投诉咨询78万1057件，比2016年增长8.3%。人社部、交通部等六部门近日印发通知，将在各类工程建设项目中流动的就业的农民纳入工伤保险保障。合肥铁路公安昨天就女子阻拦高铁发车的事件发布通报，当事人呢涉嫌非法拦截列车阻断铁路运输，处以2000元的罚款。近日，国家大剧院的原创中国史诗歌剧《长征》亮相第三届中国歌剧节，让观众感受到了革命年代的顽强精神。9号，知名舞蹈艺术家杨丽萍导演的首部海洋题材舞台剧《平潭印象》在福建大剧院全球首演，浓郁的两岸民俗美学惊艳四座。 四周冰山都仰慕，却怕某天清早又再一次要上路，未必可谨记此刻拥抱。 美丽异国乡土，我与思乡的国度，友情是瑰宝，化解冰心消冷傲。天清早，又再走各有各远路，问怎可倚靠那追忆终老。一生有千步，但爱恋却寸寸分步，心知道我不算得最好。一生有千梦，梦里可以双双跳舞，怕有天醒觉未必再次起舞。 情如白雪飞花， 沙于对方心中的尺度。 我信你的调度是个天故意去创造。Will you still love me tomorrow? 有千步，但爱恋却串串奔波。心知我不算得最好，一生有千梦，梦内可以双双跳舞。怕有天醒觉，未必再次起舞。 终点的脚步， 谁能预测与对方心中的尺度？ 我信你的叫道是个天故意去创造。Will you still love me tomorrow? Will you still love me? 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谭咏麟和关淑怡共同演唱的《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继续呢，和你相约在经典九六九的第二个小时，我是泽林。那么近年来呢，伴随着国内广播电视产业的发展，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对广播电视节目的管理力度也在不断的增强。早在去年公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强网络电视视听节目创作播出管理的通知中，就加大了对违规节目的管制。最近的广电再出新规，所有受到总局整改警告停播处理的节目，一律呢不得以成片、剪辑、花絮等各形式播出，也包括呢不得以通过各种形式转移到互联网新媒体上播出。对于这件事你怎么看呢？也欢迎你来关注微信平台经典九六九，参与今天的互动话题讨论。积极参与留言的你呢，将有机会获得涂抹少儿艺术教育的体验课程一套，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来自于巫启贤的一首歌曲《思念谁》。继续呢，和你相约在经典969，我是泽林。我们今天来聊到的一个话题是有关于现在的国内广播电视节目的。最近的广电总局是加大了对违规节目的管制，所有呢受到总局整改、警告、停播处理的节目，一律不得以成片、剪辑、花絮等各种形式复播、重播或变相的播出。而关于这项广电总局制定的新规定，你怎么看呢？来关注微信平台经典969，参与留言互动，幸运的你呢也有机会获得我们送出的涂抹少儿艺术教育的体验课程一套，也祝你好运。下一首歌曲来自于叶倩文，真心实意过一生。 看世界